两侧依次塑有唐高宗和武周时期九位著名大臣的塑像。二圣殿之后，另有一座则天殿，这是单独祭祀武则天的殿堂。但是这两座与女皇相关的殿堂，足以使得皇泽寺在全国众多寺庙中脱颖而出，独具特色。除此之外，在皇泽寺中还保存有从北魏直到明清时期历朝历代开凿雕刻的石窟佛像1000多座，历代碑刻上百块，这些文物构成了一组庞大的古代石刻艺术群，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堪称是我国石刻艺术中的瑰宝。本诗的作者温庭筠堪称是晚唐时期最有才华的文人之一，除了在诗歌方面创作颇多之外，在当时兴起的一种新的文学题材词的领域中，温庭筠也有许多佳作流传至今，以至于后世的花间派词人们更是直接地将他看作是填词的鼻祖。与他辉煌的文学遗产相对应的，则是他政治生涯上的极度落寞与失意。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或许只有饱受苦难的诗人才能为我们留下这样的名篇佳句吧。淡然空水对斜晖，曲岛苍茫皆翠微，波上马嘶看棹去，柳边人歇待船归。树丛沙草群鸥散，万顷江田一路飞。谁解乘舟寻范蠡，五湖烟水独忘机。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杰克唐。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跟着我，只要爱，跟着。

直向一艘逃窜的敌舰撞去。飞机和军舰接触的瞬间，一声极其沉闷的巨响，江面上一个巨大的火球托起了长长的烟柱升腾而起。沈崇海时年27岁，陈锡纯只有22岁，两个年轻的生命在烈焰中升腾而去。空中的战友目睹了这壮烈的场面，他们在弥漫着硝烟的空中盘旋盘旋盘旋着。日本人自认为对中国历史的研究甚至比我们自己还要客观深入，他们对我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所有弱点和死穴都了如指掌。他们认为中国人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好之言而绝无谏言之事。但是清华学子沈崇海和他的战友陈锡纯践行了中国空军的誓言，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据说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清川在召集部下讲话时曾训斥这些家伙说，我们过去在日俄战争中很威风，可是现在大和民族不怕死的精神何在？我看都被中国的勇士沈崇海、严海文他们给夺去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日空战记，本书已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作者戴奎贤，演播小燕，制作人刘丽。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